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8版书。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啊，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在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罪言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不過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費阿少講啦，咁我哋即係呢一節咧講講一個比較大啲嘅問題咧，就係、是、所謂政治經歷片嘅問題。咁就由記得咧，就韓戰都第一部其實已經有呢個咁嘅味道喺度噶啦，嚇。即係但係我諗當其時個社會都未充分覺得呢樣嘢本身喺即係呢一個而家我哋睇嘅電影入邊會即係咁即係可以寫。咁跟住到就另外一部啦，《赤道》。咁。即係坦白講，呢個係失敗嘅嘗試嚟嘅。咁但係又勇氣可嘉，原因就係咦，佢差唔多想寫一部國際性嘅政治經驗片喎，咁樣係嘛？咁譬如如果你即係自己去寫嘅時候咧，你第一個前提有冇諗，即係呢個片作為一個類型片呢、這個角度去 explore 去寫 咧？其實開頭冇咁樣嘅框死住自己嘅。反而是去想第一集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要先要怎樣解決了先、跟住我說真的我們沒有好從即是開頭沒有好從政治經歷片這個方向這樣專登 去想，即是這個就是我個人的 看完出來可能你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很強烈的一樣的、即是我將我定位就是因為為什麼我們說即是到美國就如果你話呢個係類型呢、這個政治經歷片，咁我就將同類型嘅政治經歷片做個比較咯。係、佢高手定低手，咁你同其他比較，咁應該會問你嘅就係你同驚天大陰謀比較點樣咧？咁樣 係嗰啲其實咧呢、這個係每個我諗每個創作人自己唔同嘅方法。雖然我開頭頭先所講啦，冇諗即係寫嘅時候或者度嘅時候冇好去諗，即係係咪一個行一個政治經歷片咁樣的方向？ 但係即係換言之，你唔係從一個類型嘅角度出發， 好未必一定係咁樣行嘅，因為有陣時唔呢一樣嘢就係好唔定，即係我要解釋得清楚啲，我驚觀眾唔明我講嘅乜。有好多人。或者有某部分的編劇，他們知道自己 handle 緊，即係將會 handle 或者將會寫一部咩戲嘅時候，佢哋會睇好多 reference。 係啦，係啦，嗱，呢個就係我，譬如如果我接手做，我就會咁樣啦。即係嗱，而家你我定咗位啦，呢、這個正，即係呢個係咩類型？呢、這個類型喺個票房面上，佢有咩嘢嘅基礎喺度？ 係啊， 係嘛？跟住我諗 casting 啦，即係 啊冚埋，咁跟住先出個故仔出嚟。 係啦，咁我自己都有，其實呢個係一個唔同時期嘅做法嚟。我以前都會嘅，即係你知道寫一部咩片，譬如以前我真係比較多係寫警匪片咯，咁睇好多好多好多警匪片，即係古今中外啊。咁但係去到某個階段咧，就係知道想寫嗰樣嘢嘅時候咧，就盡量唔睇啦。 因為驚嗰啲嘢影響你個原創嘅能力， 一來啦，同埋有陣時好潛移默化嘅， 即係你變咗抄人嘢啦， 係啦，有陣時即係 咁。但係你記唔記得有個大師就係攤天奴就專抄嘢噶嘛，抄到發達添呢樣。 咁但係我覺得佢唔，我覺得純粹話佢抄就唔公平。 唔係佢真係抄㗎，佢嗰部落水狗真係抄足 龍虎風雲， 龍虎雲㗎嘛，佢自己都認㗎嘛。 咁嗰個第一部就大家寬容少少啦，原諒佢。咁但係佢因為佢後面好玩就成劇，我覺得佢好快已經知道呢件事，所以其實佢第二部拍 perfection 嘅時候，我擺明係抄 perfection， 但我反轉曬 perfection 裡面嘅東西， 將 佢調轉曬。咁其實呢樣嘢亦都你係要熟咗嗰樣嘢，你先知道點反佢。咁所以就係譬如頭先台長問我回答翻嗰個問題我去到寫韓義的時候，其實我反而沒有看很多這一類的電影，其實也是因為那個原因。因為有時候很慘的， 你看到有些喂那場真的很好，喂不能這樣抄人，不能這樣搞的， 那你不夠膽而已，這個就 要自己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他說的是對的，因為我們好即入行的時候，即講二三十年前，我們很害怕一件事，就是啲人哋做過，你唔好做喎。 係嘅， 係嘛？ 係嘅。 咁阿 Jack 就用呢個方法就話：，盡量唔睇。不過唔睇咧，呢個就代表咧，呢個咩咧？就係呢個係鴕鳥政策嚟嘅啫。因為出嚟之後，有啲人會話你邊場抄邊場，邊場抄邊場嘅。 係。 但係起碼創作上，你會即係自己有個信心，就係、是、咦，嗰樣嘢本身你唔會受到太多外來嘅干擾。係 嘅。 咁呢個干擾出嚟有咩負面效果咧？就係、是、好多嘢變咗係冇主題。但係 Tarantino 嗰個技巧高嘅地方就係咩咧？佢抄嘢，不過佢有一個好完整嘅 vision 喺度，係嘛？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你識抄咪抄咯，你唔識抄咪即係你唔中意抄，冇就係 Jack 咁樣去，即係唔睇，自己寫一個故事出嚟，咁但係譬如咧呢、這個所謂經律嘅問題啦，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寫嗰陣時候咧，你覺得即係成個矛盾嘅重心呢度片喺邊度？因為它有幾舊的嘛， 是 我最深刻的一個即係你的對白，到而家我即刻念咗出嚟嘅就係郭富城講：你再行前一步，我就即刻同你開戰。 係， 咁呢啲嘢係要你出到嗰、那個，即、就、係、是、你後邊諗到嗰個矛盾喺邊度，你先出到啲對白嘅，就唔係你求其攞啲對白先，你先有度嗰啲矛盾嘅嘛。 係， 係嘛？那個過程應該咁樣啦。 係啊，其實呢樣嘢就真係好牽涉近年整個香港整個環境，即係呢個亦都係可以勾翻去頭先台長所講過一樣嘢，就係即係發哥嗰個角色，即係好八十年代即係嗰種精英嗰種咁樣嘅感覺。因為我覺得尤其是會聽 my radio 嘅觀眾啦，大家都一定好深切地感覺到即係。以前那個年代和我們現在這個年代那種變化和那種現時的不堪， 特別是這幾年呢，就是這幾年大家那個難適應的地方，就是你很多東西你習以為常，但突然間覺得不是這樣， 是吧？是啊，其實我想最大的擺到下去我自己個人的衝擊擺到下去劇本那裡，就是這一樣東西，就是喂，以前是這樣的，現在是這樣的，咁喂，再變落去，再壞落去就搞唔掂。咁有啲乜嘢方法？當然即係現行好多人用緊不同佢哋嘅方法。咁我哋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其實自由度亦都當然係大家都明嘅啦，都即係越嚟越跌嘅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做一啲真係純本土，即係純香港 market 嘅啲。 Depends 啦，嗱，我呢個問題咧，我又想講幾句嘅。即係嗰個情況好視乎你嗰個 artistic vision 係點樣，即係一個我中意舉個例子，黃家衞，佢拍合拍片嘅，不過佢拍嘅合拍片唔同其他人拍合拍片喎，但係就好 depends on 話你對嗰、那個即係現實嘅情況，你即係嗰個用 用你自己的智慧去處理的能力有幾高，因為這個不是人做到的，這個啊、他現在可能都受到一些挑戰，就是說譬如你跟這個某公司簽了幾步之後，那間公司給不給到足夠的自由度你呢，這樣 是的、啊、 這個永遠是一個角力的問題的。但是我很強調一件事，就是今時今日香港遇到的問題就不是說、完全我們自己獨有，你就算在荷里活你都會有這個問題，即有些位置你是不能說的， 是 真的，這個就算在荷里活有些位置你都是不能說的，是吧，是的，你說得是有某些原因在這裡，是吧，哦、譬如那個製片本，即是那個那個公司本身它有足夠的、實力、 嗯、 是吧、啊、即是剛才我舉個例子，譬如驚天大陰謀樣、 嗯、 喂總統拿台先拍得的大佬即是他堆冧了總統才拍得的你想他堆不冧了總統他拍不到的嘛， 是吧， 是是，這個又是每一個地方那個不同的即係一啲情況啦。咁我之所以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呢個處境咧，就唔係一條路你去做嘅。你可以有十年嗰條路，即係你拍自己啊，你唔好理佢。但係你亦都係有其他嘅方法去處理，即係同類型嘅問題，而又能夠表達到你自己想講嘅嘢嚇。我永遠不相信一樣嘢，就係個觀眾睇電影係簡單到睇個畫面講乜嘢，佢就接收到咩嘅。個觀眾本身都需要有一啲即係思考嘅過程噶嘛。 呢樣嘢咧，其實我哋係好難去捉摸，因為尤其是即係第一次所講，即係我睇好多評論，有當然有好多係觀眾嘅直接評論啦。咁其實嗰啲係最實牙實齒嘅評論嚟嘅，因為喂你我哋拍戲出嚟。就是一般觀眾入場，我們不能夠 首選就是那個評論的標準是高登，高登講的就是一定對的 我們會看，譬如我們會看很多，其實高登會看、Facebook 會見到很多啦、嗯、譬如有些手機 App 就是幫你買票啊那些、嗯、也都會有很多評論，那些也都會看到、我們有時候會遇到那個困惑的點，就是喂死了，當我們比較覺得喂觀眾，其實我們其實覺得今時今日觀眾是進步了的、 因為看戲多了， 是的，有些是可以不需要講的東西，但是發覺哎呀死了，原來我們好像計錯數、即我們應該某些位置確實是要講得清楚一點的、太過含糊可能觀眾 是不滿意的、大約究竟要講幾多少？這個其實即係第一次有提及過啦，就是我哋成日而家即係我諗之後會面對嘅創作都係要面對。 唔係嗰個例子，阿陳果上嚟講過啊嘛，紅 van 嗰度就係收尾佢著嗰件衫，咁我同佢聽，喂你唔使講出嚟，董太著過嘅，睇我知係董太著過啦。咁嗰場即係講嗰個拍法，我覺得有少少破壞氣氛啫。 我諗其實大部分嘅想有啲嘢講嘅創作人。其實我覺得都會面對這些問題，究竟我要講多少、因為很吊詭的這件事，喂我放下去如果隱伏得滯、真是十個人看得一個人看到，或者甚至乎沒有人看到，那就好像浪費了這件事，但是你如果去得太白，你又沒有那個韻味在這裡，那究竟怎樣去 balance 這件事，這件事我覺得到今時今日都，而且你不會有準則的、我都還 在隨著那個年代的人嗰、那個集體嘅習性而改變、因為而家個情況咧就係、簡單嚟講咧，就係成個電影市場咧，即、就、係、是、票房市場萎縮。 嗯， 其實睇戲嘅人咧，年齡中位數越嚟越高啊。 係噶， 即係換言之，就後生人唔睇戲啊嘛。咁呢個代表咩咧？就係睇戲嘅人咧係越嚟越成熟。你可以假設佢以前睇過好多好戲，你下邊有 reference 咧，佢應該捉摸到。譬如頭先我哋講阿李子雄同阿張國榮嘅戲。我哋呢個年代，我哋一場見到呢兩個主角行，呢兩個人行埋一齊，我哋就 get 到一樣嘢。咁你可以假設而家嗰個觀眾應該有翻呢一個水平喺度，係嘛嚇？咁但係譬如話去到一啲政治嘅問題，先我哋講啊，譬如話你講立法會咁樣，咁呢個對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就係你講 PNP 啲人明唔明你講咩咧？係嘛？ 呢個其實最初都有研究嘅，喂。即係 有啲人如果譬如俾我哋做咧，我哋要開 focus group 啦，即係我哋開 focus group 就係你行埋一齊求其即係 random 咁樣， 你講 PNP 人並唔係講乜，咁但係你冇做呢樣嘢噶嘛？ 我哋冇做。 係啦，你哋有個信心就係、是，如果我講呢個 PNP， 我唔需要一定個觀眾明唔明我講呢個係特權立法會入邊嘅特權法案係乜嘢？但你睇邊就係周潤發拍非常時期，你都唔可以用非常方法㗎，係嘛？ 因為其實亦都要唯一係呢一個方法，因為我哋有、都有。考慮過，亦都有諗過嘅，即係喂，因為甚至乎我哋有諗過，喂，觀眾會唔會以為嗰度係法庭嚟？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有一兩個場景我睇錯，我心諗原來我睇錯咗，我睇錯一場就係、是、阿周潤發同埋阿梁家輝同埋阿郭富城三個一齊嗰場戲，我以為係喺政呢個警察總部，但係 醫院嚟， 其實係醫院嚟嘅。 嗰、那個好笑啊！嗰個點解會咁樣咧？解釋一下先，因為其實香港咧唔係好多間醫院可以拍嘅，咁其實成日嚟嚟去都係拍佢一兩間，係拍到好悶嘅。咁我哋當然啦，即係去到呢啲場合，咁啊導演都會問，即係喂有冇一啲可以扮到醫院，但係又唔係我哋嚟嚟去拍嚟拍去都係嗰幾間嗰啲咁嘅位置咧？咁終於就揾到呢一個地方。咁其實somehow就。即係佢開頭唔算好似醫院嘅， 唔係真係唔似。我睇落，我睇落去，我直覺上我覺得嗰個係 警察總部， 警察總部嚟 嘅。咁後屘我哋即係處理拍嘅時候，咁當然我哋又冇好，即係導演亦都冇好 emphasize 嗰度係一個醫院咁樣。咁其實即係坦白講，最初點解會揀到呢個景，其實就係唔想見嚟見去又係嗰啲咁解。 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如果嗰場戲你喺一個即係健患健術嘅醫院，嗰場戲就唔會有咩誤解。 嗯， 係嘛？嗰場戲即係點解我收起 PM 俾阿 Jack 就係話嗰場戲阿周潤發冇理由喺度嘅。 即係如果係警察總部，佢就冇理由喺度。係係係。 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即係成件事嗰個最重要核心就係話咧，你而家寫到一個立法會入邊嘅小小嘅過程。咁呢個體現到咩呢？就係、是、立法會入面本身嗰個戲劇嘅效果好強， 係咪？ 亦都得益於近年有呢個 YouTube 嘅 平台， 大家可以重溫翻一啲立法會入面嘅現場嘅情況，可以對照翻嗰個電影入面。咁呢個又係亦都係屬於互聯網年代嘅一個特質嚟嘅。呢套片咧喺九十年代之前是寫不到的，因為冇人相信，冇人會感受到嗰個立法會入邊嘅辯論嘅精彩嘅情況。而家你就算你對香港嘅政治完全冇認識，你對政治冇認識，但係如果睇完呢套戲之後，你即係睇翻立法會嗰度，你就可以做翻一個對應，就係、是、哦，立法會原來入邊都係俾阿 Jack 都寫唔到嗰種戲劇嘅狀況出嚟，係嘛？ 真的寫不到 完全寫不到，你說要寫一個今時今日。那個問題在哪裡呢？就是這個也是剛才我第一節說的，就是現實與戲劇之間，看的人其實原來有兩道準則。如果你在戲裡面，你寫有個人跳上台然後扔一件東西下來，是沒有人會喜歡這部戲的。 是的。 但是周潤發在那裡，就算是非常時期，你都不可以用非常方法一個這樣，咦，這個就有足夠的說服力了。係咪啊？呢個就即係現實同電影之間嗰個分別咯。係 啊。 但係由於你睇完立法嗰啲又，你睇翻哦，立法會有人走即係一腳一夜跳咗上個台度，跟住有成班人衝咗出去。哦，咁你就話哦，原來立法會而家係咁樣嘅咁樣。咁到尾咧，我就想講呢樣嘢。其實套戲咧，即係講到尾最大嘅功勞咧，就睇完套戲之後咧，我諗話 Jack 同個導演有少期望，就係睇翻。即係啲觀眾睇翻立法會而家發生緊乜嘢事？呢個有冇少少事前有冇少少即係咁嘅意圖先？ 有咁嘅主觀意願嘅，即係其實點解會寫到一啲即係譬如坊間評論都有好多人講啦，係咪有啲咩政治隱喻喺裡面啊？咁嗰樣嘢。 唔係呢套戲冇政治隱喻嘅，佢要講嘅嘢我講得好白嘅， 其實真係講到白， 講得好白嘅啦。 其實都一啲都唔隱嘅。 我再次強調就係呢套戲，你其實你諗嗰樣嘢好簡單啫。呢套戲講嘅嘢係已經發生咗，定係而家發生緊，定係將會發生，就咁簡單嘅嘢嚟啫嘛。點解你會即係講到咩政治隱喻？邊度有隱喻啫？所有嘢都講到清清楚楚俾你聽啦，係嘛？ 咁其實 又冇話好專登，即係拍兩場立法會，希望啊啲觀眾如果睇完會多啲留意新聞報道，或者留意立法會發生咩事。 唔係嗱，阿 Jack 呢個講呢句話咧，我要即係再吞翻少少。係，你要留意立法會，唔係因為你即係對政治有興趣，我對政治都冇興趣。而家講一樣嘢，立法會入邊咧，嗰、那個戲劇嘅成分係比現實同埋阿 Jack 寫嗰度係高好多。 簡單嚟講，係精彩好多。 係啦，好睇好多。即係如果你俾我揀，我要睇而家無線電視拍嘅電視片，定係還是睇呢個立法會入邊嘅辯論嘅情況咧，我就一定係揀立法會入邊，因為咧入邊嗰個劇本寫得咧係遠比 TVB 而家寫嘅劇本係好多。 而我亦都希望下一屆會再好睇啲。 一定，咁就一定。咁講下頭先個問題啦，即係而家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客觀效果入會係咁樣？ 我覺得如果有咁簡單就好啦，有咁簡單就好啦，即係只不過係希望即係觀眾睇完佢哋茶餘飯後談論緊部戲嘅時候，會唔會再即係觸及翻一啲現時真真正正佢哋生活面對緊嘅問題？咁其實多啲人談論點都 係 好。 唔係咁，我係調翻轉講嘅。個生活咁辛苦咧，其實你想係入邊係想你想逃避呢個現實啫嘛。 某程度上是这样的。 但我看戏是这样的，我现实已经太痛苦了。我不想说现实。但为什么我一早即声明就是，如果我拍我就不会拍一部好像你那样，我拍一部武侠片。 武侠片。 原因就是你入戏院的原因，你是不想面对现实的嘛。你是想找些东西去离开这个现实。 你说这个台长，你说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会留意社會發生緊咩事，或者留意好多比較時事啦，唔一定係政治，因為時事都好大個範圍噶嘛。有比較留意嗰啲咧，就可能會有你咁嘅心態，即係喂，我入去睇場戲都係諗住娛樂下，去逃避一下。咁但係有好多人係冇乜點留意噶嘛。咁唔留意嘅人，用啲乜嘢方法能夠令到佢啊都傾下、講下、同人講下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佢哋都知道多啲現實情況係發生緊咩事咧？咁如果能夠 arouse 佢哋，咁我就覺得都算係咁啦。 咁嗱，個戲個標準係咁樣咯，即係我從來都唔 favor 一個現實主義嘅，即係譬如我哋舉經典大一謀嘅例子。就算你唔識呢個即係水門事件，你睇到戲，咦好睇喎。因為佢感覺上好似偵探片咁樣。你揾個兇手，那個兇手係總統嚟喎。咁即係嗰一落去，佢有嗰個呢個 drama 嘅 tension 喺度。咁呢套戲我相信某個程度佢都做到呢個效果喺度嘅。但咧即係永遠而家點解香港嘅電影咧，即係無論話港產片或者其他片咧，都個票房越嚟萎縮咧？因為喺街上你喺現實上見到嘅嗰個 drama 係遠比戲院勁啊嘛，係嘛？咁你睇而家你喺街睇到個 drama， 你仲使乜俾錢去睇戲啊？屌，係嘛？係嘛？ 呢個真係冇辦法我哋控制。係 啊，你冇控制到啊嘛，係嘛？哇！即係咁都搞，即係咁嘅戲都出到喎，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啦。嚇咁嗱，仲有少時間啦，咁到尾問阿 Jack 個問題啦，就即係呢種咁嘅電影咧，喺未來嚟講咧，你覺得即係經過韓戰呢一次嘅成績咧，佢有冇可能延續到落去？就係話嗱，香港港產片咧，其實喺以前咧得幾飯嘅，即係幾飯好殺食嘅，武俠片啦、功夫片啦、三級片啦，咁就基本上呢啲都好穩陣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就哇，飯飯都唔掂啦，即係你都唔知拍咩好嘛。咁今次寒戰而有呢個成績出嚟，佢會唔會俾到一啲電影圈嘅人就覺得，咦？我哋拍呢類片都開始應該有少少把握喎，尤其是基於呢、這個即係近年呢種咁嘅現實嘅狀況。但係佢另一方面就係、是，咦？你拍呢一種嗰個片本身咧，其實寫個劇本嘅時候要好小心，好小心嘅意思就係話實際上你是要令到即係令到觀眾好即係咁即係會知道就係嗰個電影本身佢唔係話流於係一個乜嘢嘅立場，或者係好清晰要講啊，你應該點咁呢一個咁嘅取捨本身咧，你覺得而家即係香港電影人佢哋會唔會有一種即係比較強嘅把握去點做？ 嗱，舉個例子啦，譬如話，即係頭先我提過嘅赤道咁樣，佢用心佢都話，咦，你香港呢個地方其實可以寫一啲國際性嘅即係政治經濟片。 嗯。 而事實上我哋都發生過，譬如 Edward Snowden 嚟過香港，係嘛？咁只要你能夠即係掌握到嗰條底線喺邊度，其實就嗰個所謂戲劇嘅成分相當之高啊嘛，係嘛嚇？咁行落去，即係有冇呢條路可以行到咧？ 第二啲電影人我唔敢代表佢哋講啦，咁、但係我自己係有興趣喺呢一方面嗰度再轉落去，因為其實個空間好大嘅、我都知道。當然我哋會面對某啲嘢係會順利地可以講多啲嘅，某啲嘢係可能會敏感啲，會難講啲嘅。但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啲新嘗試嚟嘅，因為發展到今時今日，即係香港電影，我覺得有好多人行內好行外好，即係都有講過，喂，即係香港電影即係真係唔得㗎啦，再做唔到落去㗎啦咁。反而我自己唔係咁嘅感覺嘅。尤其是近呢一兩年好多新導演出嚟，咁佢哋即係先大家唔好誤會，淨係覺得十年嗰幾位先係新導演，其實仲有好多新導演，其實好多不同嘅諗法佢哋。以我所知，即係譬如今年或者已經知道出年，亦都會有一批新導演。他哋而家已經籌備緊，會有佢哋。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而家投資者肯俾機會呢啲。 是的咁即係當有新人入咗嚟嘅時候，其實佢哋又未必係我哋即係舊一輩嘅思維。 唔同㗎啦，你而家即係成個製作條件，因為嗰個文化分別好大啊。譬如阿 Jack 呢代或者我哋即係成長過程，咁我哋睇無線㗎嘛。 嗯。 我哋睇粵語殘片㗎嘛。咁即係另外一個 就冇睇。 我唔係應該睇嘅，真係應該睇嘅。 嗯， 就是看港產片嘛， 嗯， 但是現在你沒有這個 context 嘛， 嗯， 即簡單來說你現在新入行還有人看 TVB 的戲劇嘛，你變即很多東西你可以說、你可以說沒有包袱，你可以說由頭開始， 是 由頭開始好還是不好呢？這個就很視乎那個人本身的收穫。 我覺得是好的，我覺得無論如何都是好的，就算未有很多經驗的新導演或者新的製作人拍出來的東西，可能是未是去到可以很完熟的一個作品，技巧上可能 未去到很好，粗糙一點，未去到很好水準，但是我覺得近這一兩年是打前十年都未見過的這麼多新人肯走出來，這麼多新導演或者新的創作人想講嘢，咁我覺得佢哋因為佢哋係會進步噶嘛。喂，佢哋拍第一部可能係比較粗糙嘅，哦，但係佢哋都可能好 complete 地講到一個 interesting 嘅故仔，有趣，咁佢哋跟住咪有第二部拍咯。第二部，喂，佢哋自然會進步會成長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嚟緊嘅日子係。對香港電影嚟講，我覺得會好嘅，我覺得會好。我甚至乎會覺得係一個新的新浪潮年代嚟嘅，即係嚟緊。當然未必去到八十年代嗰個新浪潮嗰一批導演咁已經有技巧，即係有去到嗰一陣技巧。但係嗰種百花齊放嗰種嘢係，我覺得 我 cut short 你先啦。即係嗰陣時有啲戲咧，你而家拍唔到嘅。簡單嚟講咧，就係徐克嗰部《第一隊員危險》咧，你而家冇人敢拍嘅。 哇！地獄無門都未必人敢拍啊！ 地獄無門就即係睇下啦，即係收斂少少都得嘅。但係《第一輪危險》就 好犀利，好犀利 嚇， 好犀利 嚇，即係。前不見古人啊，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啊，真係。 當年都係禁片喎， 佢第一個 version 禁，佢跟住要改，咁即使出嚟嗰個都依家都拍唔到嘅， 好犀利，好犀利！大家有興趣揾翻徐克導演，應該佢係佢第三部戲， 係 跌變地獄無間，第一類型危險，即係你係你感覺唔到嗰個年代，甚至乎而家嚇呢部港產片嚟嘅。 是 咪一個即係我第一次睇咧，我有感覺，咦！即係雖然佢部戲裡面係有西人啦，即係有 西人， 真係西人，有西人主演，但係你會感覺到，咦？ 是不是真的港產片，是不是真的香港導演拍的呢？你是有真的有那種感覺的，因為他一來題材很大膽，二來、所有整個風格都是你好彷彿你是未見過的，未見過有啲咁樣嘅東西出現， 連徐克自己都拍唔翻。其實我覺得即係做一個心諗啦，由第一類危險到威智取威虎山咁啊，哎，咁啊，真係咩啦啊，咁啊唔好意思啦，即係阿 Jack 其實仲有嘢講咁，但係我哋今日即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就我哋期望緊就係《寒戰二》之後有一啲更加爆炸性的作品给大家去欣赏。 多谢台长， 多谢晒， 多谢晒， 下个机会再见，拜拜， 拜拜。